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谢青兰说搓背，那是真的搓。第一回领受这样的疼得夏侯恋是龇牙咧嘴。其实夏侯恋晕着的时候，谢青兰也帮他搓过，只不过那时候不省人事，夏侯恋感受不到。搓得多了，背上擦出了一道一道的红印，麦色肌肤上桃花似的艳红。夏侯恋靠着迟延的矮脊枕在自己手臂上，渐渐竟然觉得舒服，困意也袭上来了，眼皮上下打架。他没有发现谢青兰越擦越下，最后丢了帕子，指尖在他腰窝上流连，一下下抚摸夏侯恋背上的伤疤，有的跨越经年已经淡得看不出了，有的却还仿佛深如天裂。这些疤痕记录他往日艰深的岁月，垂死的挣扎。谢青兰俯身闭上眼，用舌尖细细勾勒，掌下的人睡着了，无知无觉的任由他摆弄似的。谢青兰抿着唇笑着，眸色一点点变得幽深。 啊！ 一声尖叫传出了澡堂，夏侯恋被人捅了一刀似的惊醒过来。 你干嘛？ 转过眼，谢青兰漆黑的眼眸近在咫尺，他低低喘息着，在夏侯恋的耳边说：干你。 干你大爷啊！ 夏侯恋气道： 少爷，你这是白日宣言 啊。那又如何？ 夏侯恋使劲挣扎，谢青兰按着他脖子把他压在矮机上，轻声笑道： 哼，看虚的都没劲儿了。阿令啊，你是不是不行了啊？ 这话着实气人啊。夏侯恋气血上涌，一咬牙猛地捉住谢青兰按在自己后颈上的手，右脚踹他脚踝，同时奋力扭过身来，手扭着谢青兰的胳膊用力一灌，顿时把谢青兰整个灌进了水里。谢青兰没有防备，兜头泡进池子，喝了满嘴的洗澡水，扶着池壁慢慢站起来，水淋淋漓漓顺着脸颊往下淌，眼皮都睁不开。夏侯恋还兀自抱着手臂得意洋洋： 看虚也能打赢你。 夏侯恋等了半天，谢青兰背对着他没有反应。夏侯恋渐渐觉得忐忑起来，伸过脑袋一瞧，他抿着唇冷着脸，眉间风雨欲来。夏侯恋知道自己不小心玩大发了，连忙陪笑脸： 是不是摔疼了？我还以为水里没事来着，哪儿疼？我给你吹吹。 谢青兰没有搭理他，扶着椅子上了地，用精致擦身子，一层层套上了衣裳。夏侯恋心里忐忑，仰着头瞧谢青兰的神情，他垂着嘴角没有什么表情，夏侯恋却在他眼神里面读出了薄薄的怒意。 夏侯恋， 谢青兰穿好了衣裳，回过脸来看夏侯恋： 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，又脏又笨。 这话也太伤人心了。夏侯恋苦着脸： 可我从小到大确实没搓过泥儿啊。 夏侯恋25岁以前，谢青兰没有跟他同浴过，也就是说他25年没有搓过澡。可他们亲吻拥抱翻云覆雨，该干的那都已经干了。谢青兰沉默了好半晌才说： 行了，你别说。 夏侯恋拉他裤腿。 少爷，别生气了。 谢青兰抓起外上披在身上，一面往外走一面说， 今晚自己找地方睡去，你敢进我屋，我废了你的腿。 夏侯恋站在澡池子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门外边。原本指望过几个时辰谢青兰自己能够消气，结果到了晚上，谢青兰真的不让夏侯恋进屋了。夏侯恋蹲在门口，撑着脑袋唉声叹气的，扭头一看，屋里灯已经熄了，黑沉沉一片，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也听不见声响，约莫是真的睡了。他又回过头看院里的两缸旱蛋，迎风摇曳，一缸才一朵，孤零零对望着，有种凄清的味道。莲香打着灯笼路过，瞧夏侯恋蹲在门口垂头丧气的，走过来问他， 小恋，怎么不进去啊？ 少爷不让我进去。 夏侯恋捡了根树枝在地上画， 晚上风冷，你在外面可不行啊。 莲香敲了敲门， 少爷，小恋身子刚好，你让他进去待着吧。 两个人等了半晌，里面还是没事儿。莲香对夏侯恋说， 要不我把隔壁屋给你收拾收拾，你先将就睡一晚。 算了。 夏侯恋叹了口气， 我就在这等着吧。 我是一海飘飘。 我是小空包妙真。 我们下本书见哦。